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网罗动漫资讯，追踪日本文化。阿 Sam、张旭文、欧乐轩，业界、学界、政界偶然相遇，展现日本新面貌。火烧万世桥，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年初四咁嘅样嘅星期一啦，即系点解咧？咁啊， 初三咧。 年初四，年初四啱要翻工啊嘛，年初三都最后一日啦，哦、即系林宇阳咪成日年初四咁嘅样。 初七先开嘅，择日嘅。 而係即係實在係太過煙悶啊！即係 倒寫羅鞋， 成日覺得呢個暑假好煙悶咯，唔知點解。 暑假 唔係喎，我好開心。 你揀書啊？ 你梗係啦，你又去布拉格，又San Fran咁多地方去。誒、 啊，呢啲旅行邊度算咩啊？我開心，我哋贏。 對咪對咪， 即 係你成威啦！ 夜晚又 好曬光華啦。 系啊，一间 讲埋你先，讲埋你先， 讲先讲俾你。 我就其实冇乜好讲，即系只不过过去呢个礼拜， 唔系你真系生意失败咁啊喂。 嗱，我呢度描述一下先。嗱 ，Wayman 咧，佢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比咧，佢今个礼拜嗰个生意失败咗系严重咗。 上个礼拜已经病啊，即系已经唔舒服， 破产添啊！今日系。 系上次系面临破产咯， 系咯，即系破咗啦。 被清盘，而家系个 order 眯埋咁样 咯。 唔系个 order 眯埋先至系两脚一伸，即系叫做系。即系雨过天晴， 叫你 RIP 喎， 梗系 RIP， 真系唔系几好啊！ 你讲开 RIP， 我岔开一下先。我试过有一次病咧，喺 Facebook 写，唔系今次，咁咧系真系唔知点解有一个人同我讲 RIP， 佢冇想我死， 咁歹 毒。但我觉得佢系真系唔明 RIP 我真系想 咩？ 哦，我仲想 佢当咗 rest in peace 系 take a rest 啊！ 今晚麦净系同我讲 rest in bed 咯。即系叫我喺床头多啲，但系其实咧，我真系唔知点解休息唔到同瞓唔着啦。 冇礼物就叫你 rest in the table。 系啦，打牌好啲啦，但系实际上搞唔掂啦。咁过呢个礼拜最大件事，当然系阿 Donna 有份参与嘅律师会 依大奇迹日 啦，系嘛？ 大奇迹日， 大奇迹日啦！你咪话，你知唔知我真系嗌到声都沙嗰日。 系啊，又见到柏嘉豪上报纸啦，即系你系。即系除咗刘慧卿啊，咩李永达啊，何俊仁咧，最多上报纸嘅文字档， 唔系啩？ 真系最喂 你上报系趴住黄碧云喂， 系啊，你肯定多过黄碧云，即系佢啲人唔正，即系 邪神黄碧云。 张去饮嗰张碌个 O K 咯。 你系久唔久三星星又有篇报道有你嘅相，久唔久唔知关啲咩律师会又有你嘅相，跟住唔知乜嘢地区工作又有你嘅相。度度都系你嘅相，我发觉，即系我觉得民主党嘅希望我摆喺你身上啦。 又讲呢啲， 唔讲呢啲，讲边啲啊，大佬，系嘛？ 呢单先啦，真系好开心咯，我觉得。 即系其实一开始其实你都同我哋讲就系话， 死紧噶嘛。 其实因为对方攞咗好多 proxy， 咁所以其实你知对方动用即系动员 proxy 嘅力量 很 大的时候。 其实 开头 仲衰到咧，系个个叫我哋喂收手啦，即系。 点解要收手咯？唔 系， 输咪输咯。 就因为惊输得好劲。於是乎咧，就好似俾咗 Mandy， 即係 更加扎實咗佢嘅基礎， 就覺得，扯你哋呢啲咁嘅慳啲啦，不信任贏，即係輸到成嚟張道咁樣，咁佢就好驚啲有咁嘅事情發生咯，所以就開頭就個都喺度話，喂，真係唔好去喎，咁喎。 咁但係你哋即係去到最後一刻 proxy 有幾多張？ 你咁样考我啊？ 数据 我带嚟， 你一片就片多有啦，系嘛？ 数据，我记得应该二千几 噶 total proxy 啊 ，proxy 都二千几、千九、千八咁咯， 系 咁犀利。 对，千头咯。 咁但系你哋揸住咁多，你都冇信心啊？ 喂，点知揸住咁多啊？ 真系唔知嘅喎，嗱，讲真，讲真，我哋 唔知道人哋揸几多， 揸就系三位数嘅啫， 唔知人哋揸几多， 即系实揸系三位数。 哦， 但系 proxy 嘅意思系佢会寄去 computer share 噶嘛，我哋唔知噶嘛，冇经我哋噶嘛。 哦， 即系有个 computer share 嘅中介公司就帮手数票同埋即系计。 哦，即系唔系啲 proxy 唔系俾你哋嘅， 可以俾我哋嘅。 哦， 即系民主党 proxy 好唔同嘅。 即系实质上揸住嗰啲 proxy 就系得 三个位啦， 系三 个 位。 即 系我谂即系最尾 turn out 其实就电脑嗰度嗰啲 proxy。你數唔到嘅， 就 多咗好多出嚟，比上咗多 嘅嗰度，所以系唔知嘅，我哋唔知发生咩事嘅。 咁啊犀利咯！我都其实系刮目相看咯。其实我一路都以为，我以为即系法律界入边事务律师呢边系沦陷咗。其实 我都 以为， 我哋都以为， 我一路都以为系。 即系你上有对策下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噶。 睇嚟而家都唔 系，即系都仲有啲希望咯。 同埋咧，我都有讲啦。其实有啲人系真系交到啲 proxy 俾阿对面嘅，但系咧就佢 cancel void 咗佢咯，自己。 咁个程序系点样 void 咧？即系去到现场就系用身份证， 唔系现场就嗰啲你个人去就 void 啦。当然，但系你系其实中间都可以去写去 computer share 就我 void 咗我张 proxy 嘅。 嗯， 跟住就再 即系其实佢哋 再 submit 个新， 可能表面上将张 form 俾个老细， 因为你有压力啊嘛。 实际上最尾就帮你 cancel 翻佢， 系啦，一个都未 十转 系咪 void 咗佢咯？ 咁、okay、到最后，你估有冇数字出咗嚟？就系话有几多 void 即系 void 咗自己去投咧？ 冇啊，估唔到啊，真系。但嗰日佢投咗七百几噶，即系用只脚行出嚟嗰啲。 听讲嗰日有啲小插曲，佢入到去投嗰阵时系咪咧？ 咩啊？ 即系我因为我睇到EGM 嗰个 Facebook，、 你有睇噶？ 我有噶。 哇！你知道我哋 real time update 啊？ 我有睇，我就系你哋 real time update， 我有睇。 你知几万几人睇啊？嗰晚 吓， 你明唔明？我吓到我哋死啊！ 咁样开始，你可唔可以即系描述一下你去到啊之后发生嘅嘢、啊？ 我咪排长龙，知唔知排长龙系排到兜咗个修顿嗰个 building 一周啊？ 嗯哼， 哦，球场 系啊，我见到影到出嚟， 系嗰个叫做室内嗰、那个 系 啊， 先知边系修顿室内球场咧，佢咪侧边有条隧道窿咁嘅， 即系有个 兜咗 兜个地铁站边 啊 嘛， 圈啊， 嗯， 但啲律师都系、哇热到我自己都出汗啊，但都系排咯。你都话七百几人就 系 喺嗰三四个字嚟啊嘛，咁咪排咯。 即系啲人真系涌，即系全中环、金钟、湾仔律师涌 晒 落嚟。 唔系，但系开头咧好惊我哋，因为见到好老啊，开头即系五点九嗰阵时，即系六点三开始啊，五点九，哇，大佬成堆晒啲老嘢，咪即系 sorry 年长少少嗰啲老鬼喺度咯。咁就死啦！ 嗰啲先堅決咧，堅決反抗。 梗系唔係咧？嗰啲先係佢啲 friend 啊，一早嚟到嘛。啊，跟住越排越後生喎啲人。跟住我哋有翻啲信心啦。即系嗰啲你都知嗰啲样，嘛冇理由系亲咩嘅啫。咁我哋 有冇见到啲一对住你加油啊？当 你 有 你 周 浩鼎咩 ？B 咁样咯，竖手指公咁样咯。 哦耶！ 跟住就 OK 啦，我哋就个心就定晒。 即系其实都后生嗰啲系好难想象系会支持林新强，除咗周浩鼎。 都系啩？ 今日李伯芳爆咗佢，原来系新界人嚟。 边个啊？ 林新强咯。 系啊，咩？林乜乜个表弟 哇！咁我但系喂大佬，律师会不嬲都系新界人，喂上一手都系啦，何君尧都已经系啦， 好多噶，所以我话 系咯，我就话李伯芳好似咁背咁嘅咧。 话律师会唔系即系话点解律师呢个界别似乎好似沦陷咗，有咩原因？因为佢哋嗰边好多太多势，即 系 啲势力系同啲乡市派有啲关系啊。 嗰晚投票嗰晚系咪一开始有 speech 嘅？ 唔系一开始就系、是、其实系选个 chairman 嘅，其实呢样我哋不嬲都唔敢 讲， 我上届都唔敢 讲 嘅。系啦，边个 chair 嗰个 EGM 咯？点、解我哋一路都唔讲咧？我哋都惊佢哋对面出阴招，因为咧你知道好多人交一个空白嘅 proxy 噶嘛，即系我唔剔啦， 你帮我剔啦。 跟住佢 by default 嗰个 proxy 就写住我就授权俾个 chairman 帮我剔啦，咁样噶嘛。 系啦， 我哋就惊好多呢啲谋病，唔系即系呢啲咁嘅人咧就 send 去咯 ，send 去 computer share 咁样啦。到时嗰日咁咪。有咩事咪交俾个 chairman 帮你 tick 咯， 系咯， 哇咁如果选都系佢哋嘅，咁嗰度我唔知几多百噶嘛，咁如果系佢哋 tick 晒啊 gains 我哋嗰个 resolution， 我哋咪即系输噶嘛， 系 咯，咁于是我哋一开就challenge 咗个人，因为佢系副会长嘛，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嘛，你实系企喺嗰边噶啦，咁之前你都出嚟系撑佢噶嘛，咁，但系唔理 ，no 唔解释 ，no。继续， 喂，典型嘅建制派策略嚟嘅呢啲，好似嗰啲业主立案法团嗰啲咁样，采料三芒果，即系照去嗰先，而家系， 系啊，点啊？你系咪同我拗啊？我系噶 ，no 噶啦，唔换噶啦，唔 step down 噶啦，点啊？点 咁拗几耐？ 好快，因为咧，我哋就唔想影响跟住嗰个 resolution 嗰啲 discussion 啊嘛。好，算就有嚟，希望空白嘅唔多咯，唯有。 嗯 嗯， 咁我繼續咯，跟住三分鐘一個三分鐘咁啊拗嚟拗去咯。 拗嚟拗去，即系算系 debate 嚟嘅。 系啊，即系present 咯，啲人一边一个一个，点解你会 for 呢个 resolution？ 点解你又 against 呢个 resolution 咯？但系咧，其实嗰个场面系全部都系，应该系多数，因为睇翻个 proxy 都系六百几对百几咯。即系我哋嗰边人一讲完嘢咧，啲人就。 哦，示威 死啦！呢啲 EGM 都區選法， 好好笑。跟住，譬如嗰個人唔肯 step up， 即系唔肯唔做chairman 嘅時候就 why why why why 咁樣喺度數咯，啲人喺度。 正咯，咪就係，我都係冇諗過律師會係會可以即係係 一玩埋人狼咧， 係咯，係可以咁進步，好難想象， 真係好難想象，完全係一個去咗個天堂咁咯，你話先？ 哇，可以開 P 咁，最收冇得嚟啊！ 咁一人一個講幾耐啊？ 冇票， 一人三分鐘。 我知，即係成個過程 去到九點咋，去到九點，跟住就投票， 都兩三個鐘喎。 嗱，喂，我有嘢想問， 其實六點， 我有想問，我想問，啲人話點解有三個 resolution？ 你可唔可以講解下邊係咩？ 其實之前你知阿林會長咪講咗啲白皮書嗰啲嘢嘅，即係話白皮書好啊，跟住法官要愛國愛港啊，乜乜乜咁啊嘛，跟住又話律師係要維護國家利益啊，即係之類咁啦嚇。跟住其實佢第一個 resolution 就係、是律師會要做翻個 statement， 即係其實律師咧係要維護個法治同埋嗰個司法獨立。 即係基本上要收翻佢講嘅嘢。 系啦，唔系第二就系叫佢收翻，即系第一系要讲玩清晰 呢一段嘢， 系啦， 嗰、那个司法独立 咯，即系律师会系应该守护捍卫法治同埋嗰个司法独立，而咧、就要去收翻佢嗰个之前嗰啲 comments 咯，因为佢话佢系代表律师会啊嘛，咁、第三就系个 vote of no confidence 咯，不信任咯， 系。所以就是第三個就最主要啦，其實。 其實第三個最少人投，即係得票係少，即係比較少嘅，即係可能。 因為覺得喐咗你一二就已經夠皮啦。 你喐咗一咧，其實已經贏曬噶啦。 其實一係二千七對千一咯。 係咯，即係你其實喐咗一就已經係喐曬 啦。所以其實真係仲識得即係嗰個核心價值㗎，仲係覺得個法治同埋個司法獨立緊要咯。 咁我問投完票就普遍喺度問啦，好啦，到底你 vote 完佢，即係 vote against 佢啦，不信任佢之後，究竟即係後著係咩咧？咁就好多人問一個問題，究竟呢條友會唔會自己辭職㗎？咁樣 其實呢個係嗱，總之 我哋而家 唔係呢個係冇 buy， 即係我哋而家唔係罷免佢嘅，即係冇 binding 㗎， 冇 binding 㗎。 因為嗰晚你哋即係個 Facebook page 就出咗個 statement 啊嘛。咁基本上而家就係希望你真係唔知 多謝嗰個 佢出咗好多 都頗長㗎， 佢出咗好多 咁啊！大概 我哋知嘛？我哋預備咗三個 statement， 一個就輸，唔係一個贏，一個輸一條利敦道， 一個就 係 輸 少 少哇！果然係搞政治啊！ 我哋已經係 copy and paste。 咁你有冇準備一個係贏到開行嘅？冇嘅，跟住就贏到開行哇！ 真系你点会谂到人都开行啫？唔系啊，讲真仲好笑，即系佢哋个样太宽容啦，太开心啊！ 系 你觉得即系我哋嗰啲就会围住好似祈祷会咁咯， 系 即系暗春咁喺度等咯。 即系佢哋真系数唔到票噶， 即系咁大概而家就要等佢阿何君尧好似。阿何君尧好似俾人訪問嗰時話，今日禮拜二就會開會。 其實佢都幾老土嘅，佢嗰日一訪問就阿何君尧， 左右攬佢啊嘛。 唔係啊，佢話如果係我就即刻辭職啦咁啊，即係我呢啲朋友嚟嘅咩咁樣先？哇！跟住話咩？我聽人講話咩？我都好好噶啦，我幫你攞咗七張授權。 佢唔係話覺得好傷心咩？話佢代表佢自己之嘛咁嘅，我記得好似 係咯，即係使乜人頭落地啊嗰啲。 但係林清強唔係咁講喎，林清強我代表律師會。 係啊係啊，其實 黐線啊，嗱講啲嘢。 我係會長，我就係代表律師會。 係咯， 但係老實講，即係阿何君尧其實選過立法會噶嘛。 选过同你一齐嘛？ 系，因为我记得我报名嗰个我撞到佢嘅， 系咩？ 吓，佢仲主动走唔嚟握手添。 系， 我系吓你好，我系 genius， 嗯 ，genius， 选咩话？立法会定 立法会？ 立法会 直选啊， 一齐噶嘛？ 系啊， 新西 嚟 噶， 系啊，报名撞到 边队名单噶？ 佢冇名单， 佢冇名单， 冇 名单。但系人都知佢乡试噶嘛？但系个问题就系乡试有一部分嘅票系俾阿陈强立咗去噶嘛？因为即系其实陈强已经进入咗司法程序，已经被人搭 Q 咗。 佢选咩都输嘅阴公。 你讲陈强讲咩啊？ 啊林新耀咯， 何君耀， 佢连选选委都输， 诶， 呢十八个选十六个佢都好似， 或者明法律界真系未失陷噶， 系啊，真系桥头堡啊，顶得住、啊， 即系系咪应该扩大多啲位咧，令到？ 但我觉得何君耀其实 如果要沟淡嘅话，如果 点扩大？你知唔知上次 我 讲上次都好难行噶啦， 我 三阿姐 系 冇理啊嘛，你又走埋选下嘛， 佢千二个加到一千， 其实有三十个我系做选委经理嘅，真系， 我知， 我系三十个入，即系。保佢入晒噶，大佬。 佢如果千二个有600个系法律界，咁就可能稳阵啲。 咁啊系啊，如果有咁多议席就得。 不过我讲下嘅都系，我 不过你发梦 不代表本人立场。 好啦，咁啊，何君尧就话今个礼拜开完会先， 星期二，听日，听日一点钟。 咁啊，你预计咧？你预计啊，林前会长？系嘛？ 喂，讲真， 即系样衰啦嘛。 诶，咁都系林新强，讲真系咪先？你少一个咪第二个上啫嘛。 系咯，我都觉得系。少揽佢啫。 唔系，如果我赢， 佢咁多，佢嗰个成扎都系 已经丑样咗咯，所以咪牺牲佢一个咯。 咁但系一般人其实唔系对嗰个所谓叫律师会嘅理事会系嘛？即系认识咁大，即系嗰个理事有几多人咧？其实 十几咯， 十几嗰啲唔好多人嘅， 唔系好多噶咋。 咁但系就系嗰扎理事就冚唪唥建制派噶啦。 咁我又唔敢咁讲， 有啲貌似忠良嘅， 我诶都系 咁 就好 难讲， 好 难。 其实你讲得你做得嗰度都吓， 哦， 都系嗰班噶啦。 咁啊冇计啦， 唔系嘅。嗱，我听翻啲行家讲就，佢哋话系大行玩晒嘅。 咩话？ 大行玩晒，我有听过呢个版本。咁大行又唔一定系代表清建制嘅， 唔系诶利益多啲咯，系咪可以咁讲？睇边个有即系傻啲咯？ 咁啊呢单嘢听天由命啦，冇计啦，系嘛？ 嗱，你我俾个 cancel list 你，你识唔识啊？摸个手。 哇！呢、這个嗯， 识屁啊你！ 你都唔系个界别嘅，行开啦， 行开啦、啊、你。 唔识我。 嗱，咩你都唔识啦，啲人算罢啦。除咗林新强，你识。 喂，但系嗰晚咧，因为其实好激动、啊，你哋 唔系俾人改图， 系咯。你嗰张图我真系我见到我净系笑出声。 其实系咁，我去咗教书嘅嗰晚，跟住我翻嚟喺下边等紧个成绩啦。 嗯， 跟住咧我哋系有一个 real 即系 check 即系 WhatsApp check 噶嘛。 嗯， 咁咧我系突然间十点半到咧，收到佢哋 send 落嚟 ，we win。 嗯， 系。 跟住咧我系呆咗，同埋我另外一个朋友睇又呆咗啦。跟住你阿望我眼，跟住死咪玩嘢佢哋喺上面，系咪咁闷啊咁啦？跟住再第二条就 系 话唔系三个 resolution pass 咗， 系 跟住我心谂 系 pass 定系 即系咪 定系趴咗咧？ 系啦， 打错字 又玩嘢，因为 Sammy 嗰个系成日都搞 get 噶嘛，平时咁唔知信唔信啦？ 透露下， 文浩正， 社运律师文浩正啊 ，Snowden 嗰个你知啦，摆喺雪柜，唔系摆喺地下落雪柜嗰个。咁跟住我同我即系朋友就喺度。都系唔敢出声，因为但其实前面系企咗好多记者，即系好多好多几十人喺度啦。到第三个 message 出就系阿陈文敏个老婆啦，阿 Priscilla send 落嚟嘅，都系讲翻 咩啊 ？Priscilla 咯，系咯。 哦，唔系啊 ，Priscilla。 Priscilla。 哦 ，Priscilla 系梁美芬。 我猜。我冇电话，佢点会 send WhatsApp 俾我？ 有你惊啊！ 吓死。 咪跟住咧，我系咁样咯。 我音波炮，音波炮， 跟住系全个收到嘅 lobby 咧，系静咗一阵。 我都会俾人投诉你头先嗰嗌，应该 系鬼节先做呢啲。跟住就全部记者涌晒入嚟嗰个 lobby 嗰度咯。咩事？我咪话咯， 即系你大 咗，哇！真系奇迹，真系。 所以我就俾人影咗嗰张相嚟， 就系嗰张咁样嗰张啦。 系啦，就系嗰张咯。 阿妈，我得咗啦，我 中系啊，中咗啦，十八罗汉啊，嗰张。 我觉得 Fred Yip 真系改得好好。 我其实咧系作为你个朋友系失败，因为我系唔记得咗你单嘢。我系几时发现嘅？我系睇紧逍遥游嘅时候 ，chat room 人讲话赢咗。 你个死人头啊！你都 十点几 上身先。哇！跟住哇，真系 high！ 我谂我做立彩未必有咁兴奋。 唔系嘅，你食一铺大四喜就有噶啦。 我都未住嗌咁啊！你见过？ 唔系啊，我都觉得仲落咗开心啲。 你食13U都未嗌到咁。 一啲冇可能。 能嘢突然间发生，一突然间勾咗阿爷话喂普选啊，诶公民投咩公民 提名 俾你， 你又想 即系咁啫嘛，哇你唔就啱到即系黐咗线咯，即系好开心。 嗰晚系点？有冇庆功啊？嗰晚 太攰啦！你 咁话你喺边度 喊？喊到鼻涕都流晒。 系咯，你系话你喺边度喊啊？ 真系喊噶嗰下。 佢哋嗰晚除咗兴奋之外，系控制一下自己情绪需要，唔 系 庆功。 因为你真系做咗咁多礼拜咧，你真系赢咗。 系 即系嗱， 你真系好似选举选赢咁。 我未选赢过，所以唔 敢讲。咁又唔讲，你下次赢噶啦，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 输我次咩？ 输两次咯， 系咩？ 系哦， 哦， 四十五票啊，上次输一次千八票， 俾人 戒 票啊嘛，你 俾 边个戒 票你？ 党友话你党友话，你话 咩咯？ 阿邪神话我哋戒票啊嘛， 系啊， 但我哋冇参选，唔知点解。 唔系你哋，唔系你哋，新民主同盟 系阿咖喱饭哥啊嘛， 戒一千几票啊都话， 又唔啱走咗嗰个 嘢，戒一千四票啊，但系人哋喂人哋点戒票戒千四票？ 佢少过我噶，少过我噶， 系咯。戒得都好多下，算啦，你又唔好讲。 其实我哋两个加埋咪二千八咯。 系啊 ，double 佢咁就 double 佢咯，咪真系。 所以 咧， 下次嗰区你都系选噶啦。 唉，唔知啊，冇心机，咩袋走？而家讲啲咁嘅。 唔系啊，佢哋伟大啊，主席都近一次，下次一定中噶啦。 边个毛主席？ 你哋伟大嘅主席啊？ 边个？哦哦， 吓 你系写文联噶原来， 写文联， 而家你系毛主席， 唔系我系共产党嘅其实， 你下次主席啊选到啦系嘛 ，Donna 选到啦系嘛，又哇真系犀利，区议会系添两名猛将啊，多两个泛民系啊，好巴闭，四百几个入边多两个猛将，谂起我都开心。 四百几个入边多两个猛将，咩用？我真系好想问。 系啦，咩用啫？你区议会投票咪又系输？ 唔系，咁你咁中意选，咁梗系入咗去好有用，你先入去选啊嘛， 系。 系咩？ 喺度抽水？ 唔系嗱，呢度坐埋得你选个立法会噶， 系咯？ 唔好讲呢啲，唔好 讲呢啲。嗱，我冇参选经验嘅，又唔系政治人。 下次到你啊，咁远都搬入嚟新西， 得呢个参选个立法会。 立法会喎， 立法会 喎，哇！ 即系我咧，我大胆讲一句，下年咧大搞一定运装呢方。 哇！边个话 选第二？ 好多人问佢我啦， 犀利啦！ 我收到风都唔知 用你 啦， 用你大律师， 冇啲咁嘅事啦。 咁大个光环系嘛，一定有帮到大嚿嘅， 拉好多票， 系嘛？ 一拳侵占大咗， 到嗰时你就知啊！整啲选举宣传，你啊真系犀利， 真系犀利啦！ 我唔系，我仲 系咁喺度 sell 咩 sell 靓仔又得， 哎呀呀呀呀！上次选嗰阵时啊，有个 logo 嘅。据说系阿大舅个女亲手画嘅，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件咁嘅背心嘅，我仲留咗一件喺柜底。 快乐联盟嗰啲啊？ 唔系啊，佢有个大舅公仔好得意嘅， 即系快乐联盟嗰个公仔咯，即系一人一个公仔嘛。 喂，咁你啲选举论坛有冇讲过嘢？ 有 咩？ 系啊，窒咗谭耀宗一句， 系嘛？ 因为点解 一句人民净系讲过一句说法？ 因为冇计咁有安排噶嘛，系咪？即系你知我哋呢啲可能又串得滞啊，又或者可能激烈得滞啊，咁啊真系实际上，好难插到嘴啊。同埋老老实实啦，即系个经验咧，最难拿捏嘅一样嘢就系话你做嘅嘢等唔等于你团队做嘅嘢，又或者你个团队嘅立场等唔等于你自己嘅立场？你最怕一讲咗一样嘢，原来 你嘅队友喺度犯相同嘅错误。 边个 啊？ 唔系边个问题啊？原来你讲咗一样大家都好似即系似明似唔明嘅嘢，佢又望住你咁。但系其实嗰样嘢，喂，你哋有冇睇第367集《逍遥游》？佢哋已经讲咗呢个观点噶啦。原来你哋唔同意噶，佢哋唔系好跟呢啲意识形态嘢嘅啫。 咪成日 high 咯，咁咪 即系唔系 high 唔 high？ 但我唔觉得你嘅对手会咁叻捉到咯。好坦白讲， 唔知道。准备咗一段好大段 speech 就啄阿李永达嘅，咁啊但系输咗咯就系、是， 哦， 系啊，咁啊同埋陈树英两公婆咁啊，大家好开心， 咁啊系咯，做低， 系做低咗两个好丑 ，Pigeon 点啊 Pigeon 咩啊点啊， 下年新西俾你不如入嚟选啦，系嘛，你新西喂你新西点都要选多席啩， 我搬入嚟新西， 喂计唔计选举经费啊，唔想讲呢啲。 唔系啊，都冇人决定参选，吹又吹得啩？ 我又冇宣布。 如果计都计黄仁达先啦，系嘛？佢喺公开嘅场合咁高调话，2016支持黄仁达，嗰个嘢 做咩啫？选港男都得嘅啫。 咁我哋选咩得嘅？ 选手 自由，选律师会会长。 哇，你嚟啦！唉，选到我俾 唔同界别 一百万你。 下一节翻嚟，我哋将会讲呢个本世纪最大嘅打飞机行动。转头翻嚟， 吓 系咩？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击会！ 哇，话说第二节咧，我哋就会讲呢个本世纪最大嘅打飞机行动。点解最大嘅打飞机行动呢？发觉原来琴日阿周融咧又修订咗佢嘅游行人数。阿张融先啱， 周都有。 哇，又修订翻个游行人数，由十一万上调到25万。哇，犀利啦！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喺 Facebook 睇嗰度啲图。有啲就我左眼见到鬼，一啲就见到 I see dead people， 简直系两个样，两个时间，系嘛？警方公布 警方统计嗰度咧，可以计埋隔篱啲车啊，隔篱成条路都系车嚟 嘅，计埋隔篱栋大厦嗰啲住客， 计错，即系唔觉意计埋， 夹咗个头出嚟又当佢参加咗咯。 嗱， 如果唔系，点解会多咗咁多人咧？我真系唔好明计警方到底点样计出嚟嘅。 咁或者我就可能喺度扮下主持公道先啦。有样嘢唔同嘅， 公布下 你的。有唔系有一样嘢唔同，系有好多样嘢唔同。首先系个游行嚟计咧，民阵搞个游行咧，差佬就永远系对着干嘅。咩叫对着干咧？佢究竟开唔开呢条路俾你入啊？究竟开唔开啲人放入去维园啊？ 开几多条行车线？ 开几多行车线啊？维园开几多道闸俾你啲人出啊？究竟啲人行几快啊？ 行几快关事？ 系啊，东行西行又开边度唔开边度、啊？ 你行得慢会告你架车咯， 个司机唔告你个车， 告你架车个司机 停车息事， 真系唔知个有冇事。 告你架车 冇事， 应该好似冇事系咯。 告你改车。 咁基本上喺一个咁大阻力嘅游行当中咧，民阵嘅游行行得慢咧系情有可原嘅，同埋行得慢 indicate 咗咩嘢咧？就系话喺相同嘅时间咧，喺同一个 picture 里边影嘅人数会多啲嘅，因为啲人会扎得即系。pack 得实啲嘛，咁但系琴日咧，基本上就吹鸡吹响晒，三点钟游行开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原来嗰啲临时演员嗰啲老林先生咧，就接到点半通告、啊。咁、那个问题就系、是、系啊，新闻访问咗好多个 半咪做得滞咯。 咁点半通告咧？咁啲记者喺现场就谂住做啲访问啊，成啦。咁啊，真系俾佢驳到个阿姐，挑你！明明个通告咯，明明都写游行三点嘅，点解个通告啊写一点半咧？而家我已经等到好攰啦，我已经唔想行啦。呢个系 now 嘅新闻嚟嘅，咁即系证明啲老林咧就 now 俾人唔系 now 俾人告，系 cable 俾人告 ，cable 咩事俾人告 啊？你冇睇啊？ 冇睇啊？ 有嗰个什么香港咩青年会啊嘛，一班蓝色衫嘅，咁啊俾佢捉咗喺中环嗰度。咁啊结影住佢派钱嘅，派俾靓仔，跟住就埋去捉住佢个靓嗰个。嗰、那个男人 嗰条片无线 就话你有出啊，咪你做咩啊？ 咁点解告有线啊？ 告咩啊？咁啊， 有 冇 拍嗰个嘛？ 告诽谤啊？告咩？咁都 cause of action 喎？我系移花接木、啊， 移花接木咁，你个法律嘅诉讼理据咩先？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都 喂移花接木系都告下事啦，移花接木日都 咁啊系， 好唔搭八。 嗱，廿五万嘅游行咧，你哋身边有冇听到啲咩流言蜚语咧？话呢个游行嘅正当性系存疑嘅咧？ 咩叫正当性？ 系咯，咩叫正当性？ 我讲得复杂得滞， 系啊，好抽象。 拣唔系我，因为我惊俾人告嘛。啱啱先讲完系嘛？ 告花生台， 告花生台冇所谓，唔好告我。你知阿土嗰啲律师信系几百蚊一封，我啲律师信好贵啊，所以千祈唔好告我。 呢度有个逆权， 以上 逆权大律， 以上所有嘢系咩嘉宾个人 律师， 喂， 多拉腰喺度啊嘛。 我博士，我都系咪律师咯？诶， 律师事务所职员， 边段嘢啊？ 边段啊？以上 咩嘉宾嗰段咧？ 以上所有内容均 属。 均属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与本台 均系以个人身份发出。 好， 呢个 与我本人无关。 好， 你继续。 咁啊，纯粹系个人意见啫。即系如果我讲白啲嘅，会唔会觉得琴日嘅游行离谱咗少少咧？ 冇搞笑啊！我觉得成个闹剧咁咯。我觉得嗰个叻问佢嚟做咩啊？歌舞。高乌咁， 乡长乡长乡长见我嚟啊！乡长叫我嚟啊！ 玩咯，嚟玩咯！ 乡长叫我嚟啊！ 有咩玩啊？高乌咁， 跟住有个，跟住有个拉住佢走，拉住 华文咩纸厂嗰个先？ 华文 啊！你小心啲讲嘢啊！ 李文系咪啊？ 李文定华文啊？华文系另外一件事嚟啊！ 有华文啲人咯， 华文唔可以乱咁出。 李 文行政总裁。啊！拉走扣文底 咁样咯。 啊！ 阿土真系告鸠你，唔系讲笑。 其实咧，正经啲讲咧，其实我有琴日主要嗰个 剧啦，简直一个 斟酌都系话佢派钱俾人游行啦。 唔系，我觉得周融答得好笑啊。 吓， 即系佢嗰种心虚咧。佢话啲人唔知占中点解系唔出奇噶，系啦，佢哋反暴力。系唔知占中解咩，一啲都唔有冇问题喎，唔通佢要识答三十条问题先至系可以参与咩咁样？哇，嗰种心虚法咧，都冇人话要问你三十条。 咪咯，喂，但系你过嚟一问，你系咪支持占中？系咁样都错喎、啊。喂，大佬呢啲收唔到钱啦、啊，即刻俾我就扣到扣啦。 系啊， 咁其实我琴日又睇到一段 thread， 嗰个系我一个完全唔关政治圈里面嘅朋友咧，佢就话原来个宾容姐姐都有份去。 佢系咪唔知道嗰个有份？ 嗰个宾容姐姐话唔知边个商会揾咗佢去。 商会 有钱嘅，$250。 哎哟， 因为佢即系个姐姐系乜都同我朋友讲㗎嘛。咁我朋友就喺 Facebook 嗰度发咗段嘢，佢话喂，即系其实你琴日嗰单游行呢计下计下都可能几千个㗎嘛。你点解唔攞嗰啲钱走去帮下啲地震啲灾民啊，因为唔可以开化大西北啊。我话呢啲钱摆明就滚你㗎啦。所以即系老实讲啦，接512民村咁成个咁嘅 campaign， 即系我唔知你捐咗几多钱。但系嗰一日由地震开始嗰刻，我就已经问自己：到底人哋地震系冇钱起翻个市啊，定还是系咩先？人哋共产党根本就劲多钱，你仲要捐钱俾人做乜嘢？我唔明白。喂，咩叫杯水车薪？人哋可能要重建，可能要1000亿，你香港捐100亿，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北大人而家冇钱啦，要你香港人嚟接济啊！唔好玩我啦！你捐100亿上去俾人贪咗9亿， 系真系差得太远咯！忽然间， 所以人哋唔系冇钱，你捐钱俾人做乜嘢咧？即系老实讲，香港太多人需要买赎罪券，而本人呢 冇事发生， 林咪啫 林咪。 而本人咧，从来都唔需要买啲赎罪券嘅，所以只系有一次买 Starbucks 咖啡嘅时候，找翻唔知9蚊定8蚊。咁嗰个嘢望住我，又望住个箱，我就唔好意思将嗰8蚊零钱就入咗落个箱度，就系咁多。我系冇捐过钱嗰单嘢，咁但系问题你知道，即系512汶川大地震嗰时，成个 Facebook 都系俾人洗版噶嘛？你又捐咗几多钱啊？你又入咗几多钱啊？我话 sorry， 因为呢啲嘢咧，大陆嘅嘢又大陆自己有办法解决，即系一年10几万亿军费咧，其实拿手指拿流少少，贪少啲咧，已经可以起3个汶川出嚟噶啦。你而家香港人捐100亿上去咧，系杯水车薪，系冇意思嘅。 系 啊，咁所以咁大单嘢。咁多钱，我话俾你听咧，如果琴日单计钱， 琴日都系一个经济活动嚟啊嘛。 我粗略咁计过， 系一个大型嘅花车巡游咯。 喂，唔系，但我中意个礼物包啊，但系 礼物包咩？咩礼物包？ 嗱，有一支生油啦，有一个午餐肉，有一支豉油， 系有曲奇饼， 你咁嘅旧装特级蚝油， 哇， 正 喎、 啊！ 洗洁精有两个龟苓膏， 龟苓膏都有食坏人嘅嗰啲， 海天堂 嗰啲， 海天堂嚟噶， 唔知 嗰啲应该都系海天堂文件连噶嘛？你 东莞牌米粉， 诽谤喂， 唔系唔讲啦， 唔好卖广告喂，唔好读牌子， 有个咩记嘅嗰啲酱。 系， 你咁记啊都系。 喂，唔系，我觉得琴日嗰个游行，首先要讲啦。喂，佢成个游行嘅主题系反暴力啊嘛。 唔系，我哋都反暴力。 佢哋琴日跟住系掟嘢咧。 哇，你哋 讲翻先， 你哋。 我琴日咧，人力个街站我冇去嘅。 食暗烈啦， 咁佢哋咧，佢哋话收到咧十几二十样嘢咯。佢哋话有白花油啦。萬金油啦，水樽啦，成排雞蛋幫我訂做咩抌，跟住仲有 即系好多垃圾就嘢都系咁掟佢咯。 我真系可以炒埋食噶。 即系佢哋一路系反暴力，但系一路系咁度掟嘢。 咪咯，即系好离谱， 荒谬， 黐线， 好荒谬。 喂，我都唔明点会带一排蛋去。我老豆琴日食饭都点解有排蛋？ 仲有佢哋 系 袭警喎，而家。 Hey, 你唔好同我讲唔觉意掟到差人 咩啊咩啊啊！ 你唔觉意掟到差人，你咪你呢啲咪叫做鲁莽咯？ 咩？另外一个 鲁莽啊，够入罪 喎！唔会嚟嘅，唔会嚟嘅， 唔理老板啊，唔 甩手啊嘛，有鸡蛋。 即系照计咧， 即系冇理由带一排蛋去游行。 喂，你喺游行队伍度，你不如话攞住个排球向上掟，我打数字球得唔得啊？喂，你咁样仲唔系鲁莽？ 人妖打排球咯，上方。 喂，据说个 Meta 好似几靓噶， 唔系嘛？ 哇，嗰个唔知阿 Sir 咁嘅样喎， 唔系啊，有几个噶，有几个噶，当即系当场咧，我见到人力啲 post 话佢系警花嚟噶， 系咩？ 即系呢一样嘢我要 超型嚟噶嘛嗰 个。喂，仲有啊，其实琴日咧，我哋有一啲友好咧，佢哋去咗拿住啲公民提名不可或缺嘅纸咧，就去挑嗰啲游行队伍，咁咧就系俾警方保护啦。跟住又好似俾镜头影到，跟住就喺度访问佢哋。咁佢话，佢哋好似冇讲嘢嘅，佢话张纸写晒啦，咁样。 边个台啊？见唔到噶。 好似系捞，好似系。 大几元啊？ 捞同大几元两件事嚟嘅啫。捞我就好似见到段咁嘅新闻，因为捞好似系剪咗一段咧，就系话去到差唔多军器厂街嗰度咧，就有个人咧就突然间咧俾人抢咗支旗， 系掹咗支旗。 哦，见到嗰个就。狮子咩嘛嗰个 港英旗 系咯， 俾、人扯咗支旗嘛， 塌咗啦。 我琴日就同咗一位去示威嘅人，去咗报警，因为咧佢有块佢嗰块 banner 去粘咗啲纸上面，就同公民提名有关嘅，就俾人就有一个唔知乜同乡会嘅人喺佢面前唰咁样撕烂咗，咁样扭埋住，跟住佢就攋手就撑住嗰人，话佢破坏咗啲嘢，跟住就报咗警。咁结果又陪咗佢去差馆。 抢旗嗰单嘢，我见到啲阿 Sir 系飙埋去，系好快噶，即系好敏捷，突然间可以一擒住嗰个嘢就俾人带走啦。 跟住反锁后边塌咗啦，有件衫遮住咗。 咁所以结果琴日就系搞咗几粒钟，系啊，咁我搞咗几粒钟去差馆啦，就陪佢哋去。 诶，真系去新差馆都几粒钟。 喂，通常呢啲咧，俾人捉到会点咧？ 唔系，我哋系去落口供， 我就捉唔捉到搣烂揸埋。 不过我成日佢琴日系咁同我讲，唔好讲边个，叫我话陪佢去，我话你唔系俾人拉嘅，而家使乜我陪你去啫？ 边个嚟嘅？估下先，我哋有冇？咦，喺香港岛有 banner 位嘅边个？ 岛 好啦，唔好估啦， 唔系，呢个错误嘅方向系啦。 喂，咁有样嘢咧，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照计呢啲游行咧，反暴力呢啲嘢咧，其实我觉得。你哋啲政党其实应该参加。 喂，你去边啊？甲 冇，唔知喎。阿姐去旅行。 唔知。阿姐去。 嗱，我哋又去咗啦。吓， 喺度瞓觉， 我喺度瞓觉，我喺度瞓觉。 我啲人去晒咁啊，你啲人咧咁啊。 其实你我见唔到，我唔见到阿 no no no 嘅。 no no no no 冇去。 no no。 你想 no no 去咩 ？no no 跌亲啊？系咪？你咪讲嗰个。 系啊。 点解 no 跌亲啊 ？no 点解 no 跌亲啊？ 佢跌亲啊嘛， 系咪 佢同阿边个啊？佢上港台节目同人对骂嘅，唔系佢总之话跌亲咯。 咩啊？ 你冇睇佢 Facebook 咩？ 冇啊！ 佢话扑亲啊嘛， 我真系唔得闲睇人任何 Facebook 啊！ 佢系你个 friend 嚟嘅。 我只系 喺 no no 跌亲，你唔睇错啊 ？Law Society 个 Facebook 啫， 系咪原本话阿主席去噶？阿主席突然间唔舒服啊？ 唔知道、 啊。跟住咧？ 跟住咪玩 no no 去咯，顶上。 跟住就 佢自己讲嘅。我就系话你确唔确定咗边个扑亲啊？ 不过私院呢度， 呢度冇私院， 呢度有啲麻雀私院。 切系咯，系 Raymond 啫嘛，私院。 唔好再提嗰啲嘢啦，我哋讲翻第一新闻啦。喂，老老实实啊，你搞呢啲咁嘅游行，你讲紧反暴力保普选，全香港600万、700万、800万人都好，应该全部人支持嘅系咪先？喂，点解你泛民点解唔吹鸡去？即系其实， 佢点都有人做啊？系咪啊？ 唔系嗱，惊 confrontative 嘅嘢会发生冲突。 唔系喂， 俾人话你，哇咁暴力嘅原来。 喂，2012之2012啊，七一 嗰年啊，白鴿同人力鴿係 confrontative 啦，你白鴿咪行頭，人力咪行尾咯。你最多嗰啲愛港力啊，嗰啲青蛙會啊，冚唪唥去曬隊頭嘅啫。咁人力咪隊尾咯。喂，你反暴力啊，人力點解唔係反暴力？即係人力最憎人掟玻璃杯，係咪先？ 哇！ 咁第二就係人力 冇咁嘅事， 保普選啊嘛。咁有邊個泛民嘅政黨？ 做咩多粗口啊？突然間！我讲错咩？ 咁有边个泛民 身份啊？再讲一次， 有边个泛民嘅政党？ 我都系以个人身份嘅咁啊！ 有边个泛民嘅政党唔系保紧普选啫？系嘛？你民主党有咁多人绝食，都为咗保个普选啫。你人力而家要有坚持先至能够咩啊？嘛， 先执着 啊！有执着先能够咩啊？ 才有香港。 喂，你话翻前党员啦， 喺你话晒都前。喂，立法会候选 人，我候选人，你代表人力出？出征嘅喎， 唔系啊！我听，我琴日突然间，我谂起阿黄仁达有一句嘢好啱使嘅，我从来唔支持佢政党嘅， 从来呢又你又从来唔支持我， 咁我要高话你 骨仔， 死 骨仔， 你因为死反骨仔啊！而家讲啲咁嘅嘢啊， 咁唔系，我只系俾个另外一个思考嘅点你啫，系 我识你嗰时人力噶， 系 啊，系啊，以个人身份反骨而家， 佢都系透过啲人力嘅人识我嘅。咁喂，你咁大个游行啊，你系咪应该全香港嘅泛民都去参加先？你冚唪唥笠晒水咁算咩意思咧？最勇猛咧就系贵党嘅人力啦，系咪？ 系， 起码都有阿于飞啊，有阿卡咩于啊，有阿快必大队。 咩人嚟？ 喂，咁你系咪 嘅发音系唔正确？ 唔系咩？加咪油啊嘛？ 啊，加咪油 系咯。喂，咁你咁多大队，你先系同嗰啲人解读系嘛？ 系啊， 因为点解解读呢个字用得好呢？即系萧生讲过，我话过我系一个不折不扣嘅吹萧帮啦，系咪？喂，游行呢家嘢咧，你系唔可以反对游行噶， 系 即系人哋游行反对一件事，人哋 demonstrate 紧佢嘅声音啊嘛。不过嗰、那个白痴嘅地方就系、是，从来有冇地方嘅人游行系咪支持过政府嘅咧？我想问一下。 呢、這个问题我哋都可以问咗好多次嘅，其实，因为啲大大小小嘅撑政府行动咧，试好多次嘅建制派发动咗。 咁啊，当然答案系冇啦。哦，咁啊，点解呢个世界唔会有撑政府嘅游行咧？大家 唔需要咯，我觉得。 点解唔需要咧？啱啦。 因为公权力喺 exactly 喺政府手上， 政府系执行公权力个人噶嘛？你使条春支持佢咩？你唔支持佢，佢公权力都系咁执行噶啦。 佢有资源、有人力、有物力，仲可以出动警方帮你开路。 而家你就系反哇？点解讲到咁远嘅？ 解放军， 你有好嘢吓？系啊，有坦克、有水炮车、有机关枪，乜都有。喂，大佬啊，你就系反对佢，你就系摩拉佢，唔妥佢，唔顺超。你只要企出嚟争取公众嘅认同，又或者企出嚟话俾政府听，你说不，你行先有意思噶嘛？你要支持个政府，即系把捻啊，大佬冇意思噶呢啲嘢做嚟。好啦，咁如果呢个游行唔系为咗去支持政府嘅话，咁呢个游行为咗做咩呢？原来就系同所有泛民、同所有传媒或者同全世界有份睇新闻嘅人，就话俾人听，原来香港而家支持普选同埋支持假普选嘅人嘅意见系一半一半。 唔系人哋话主流嚟噶啦，嗰、 那个 嗰十一万， 嗰十一万主流。阿乜周都同讲系嘛？ 咪咯，我又想搵翻死， 我以为想讲 星星嘅老公 系 嘛？放一放， 放 嘿。咩吗？咩十一万人上街有六百几都话唔识减数添。 嗰个系林瑞，嗰个系林 万人啦、啊。 嗰个系林瑞麟逻辑。 原来六百八十万人、啊， 六百八十几万人 系反 占中。 真开心啊！我哋而家。 咁啊，即系好得意啦，系咪？有冇用过钱去吸引人游行？有冇请食饭去游行？有冇包旅游巴车啲人去游行？咁你方阿周融唔知咩？ 喂，但系我想讲咯，我真系 confess， 我老豆真系有去， 唔紧要。 但系佢话咧，去到维园太逼，所以走翻转头。 嗯，你老豆为咩去啊？ 投降。 佢啊，唔系佢有一个 小小，你系咪知得自己底牌啊？拍夹仔， 好高。 唔系佢有一个少少中中地嘅组织嘅， 中中地， 中中地嘅。 咁咪吹鸡又唔可以唔去？ 系啦，佢系咩荣誉会长咁样嘅。 嗱、哦，话说咧，我同你有 咁，即系行到门口就走咗，喂，咁多人又晒咁。 因为我同你有个共同朋友咧，佢 send 咗两张相俾我。诶、啊，阿 Daniel 识唔识啊？ 嗯， 诶、yeah. 系、yeah, 啊，嗰、那个 Daniel， 食我铺十三 U 嗰个， 系啊系啊 系， 点 啊, 啊, 啊？ 因为咧，即系话说咧，佢就系喺入境处，系啊喺入境处所谓叫有啲外判嘅工程，佢喺嗰啲公司打工噶。咁佢嗰啲 vendor 咧就 嗰啲細嘅 van 打仔冚唪唥都派曬通告俾自己嘅員工，要去催街遊行。咁就派咗兩大張，一張咧就係話俾佢聽，你所屬嘅工會或者你所屬嘅公司喺邊一個球場集合。嗰啲通告冚唪唥點半鐘。 維園幾多號球場噶嘛 ？Exactly。第二張通告咧就係寫到明你嗰日要做啲咩嘢。包括要克制啊， 微笑啊， 包括要微笑啊，系咪？喂，嗰啲嘢咧，你喺嗰间公司做嘢，你有冇办法唔去嘅？即系所以，无论我喺 Facebook 睇到几多人，几咁唔愿意都好啦，系嘛？你话有啲屋企人收咗钱，又或者佢个宾佣姐姐又收咗钱， 俾人夹， 又或者唔即系你又可能要签嗰份咩反占中同意书啊，成咁。我觉得你。即是生活在一个咁多白色恐怖的香港的政治气候底下，你被人焗住上艇，我觉得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很想知道主持或者主办这些游行的人那些团体是不是真的当自己是傻的呢？还是他当香港人是傻的呢？即究竟包起一间酒楼俾啲人？ 其实嗱，佢唔搞咁大大型运动咧，就唔会咁多穿崩咯。我觉得系真系穿崩穿到咧，即我见到连无线都系咁可以不停咁捉到佢错处，我真系觉得好笑。 大龙做到咁样， 唔单止无线，东方同 ATV 都有 ，ATV 都有啊， 得意啲。 我系特登睇下 ATV 有咩讲啊，连 ATV 都捉到佢嗰啲穿崩嗰啲嘢咧。 太易啦， 因为 个都系， 因为其实系自暴其短咯，成件事变咗笑话啦，而家变咗。 咁唔系笑唔笑话，起码主办者就话佢使咗笔钱，佢做咗个游行出嚟，起码就影到幅好多人嘅相咯。 哇，咁死咯，左眼见到鬼噶咋？ 咁我都话啦，嗰啲相啦，你喺人啲即系个游行最多人同最少人嘅情况底下影啊，真系可能唔同嘅。咁但系问题，我任你吹啦。 哇，你呢个其实都好难成立嘅，你睇下，真系好疏下，大佬。 咪咯。 你佢哋嗰班，佢嗰扎人，佢嗰扎人识凌波微步吓，得快到系可以足够冚翻条数。 我仲有两行车行添，冇晒车。 系咯， 真系 怕你啦！你咁多人，大佬唔惊你啦，执起铁马掟啲车啊，大佬，你啲人暴民嚟噶。 咁样 啊，唔系，好似今年我都有去游行，呢啲人唔系暴民，呢啲人唔系。今年我有去，所以嗰啲唔系暴民。咁啊，霍大龙，我想请教一下你，你如果要你对比系嘛，对比起两个游行，你会睇到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 边方面先？ 除咗俾 除咗人数， 衣着 性质性质， 唔系 我有问一个问题嘅话，佢哋既然咁坚决去反拒，咁其实佢哋应该喺游行终结嘅地方嗰度集结咯，以宣泄佢哋嘅不满。 冇啦，点完名走晒。 佢哋反占领中环就应该预先占领中环，等你哋冇得占。 好呢、這个 点位？ 呢一个就系我其中一个想讲嘅重点啦。从来游行都讲我有几多百万人，我有几多十万人，我喺边度数都有几多人。但系问题就系话喺香港民阵办嘅游行，所有嘅起点都系维园出发。但系随住2003年嗰转七一有几十万人开始咧，其实啲人就慢慢， 我从来都系尖队嘅。 Exactly， 喂大佬啊，你根本系排唔到入维园噶，同埋你系讲紧七月一号30几度正午喺度排到入维园，你唔好玩我啦。 两个钟我出唔到嚟。 即系稍为有啲 common sense 嘅香港人，佢系会喺铜锣湾个地铁站附近 jam 队啊， 冇错。 又或者精啲嘅人，甚至乎喺鹅颈桥，即系花生台呢个位置 jam 队啊， 系啊， 甚至乎收盾都唔奇噶， 甚至乎喺金钟等， 即系咧，即系去到一个咁嘅环境， 都尖到队 啦，系啦。即系你要去到一个环境，所有香港人都系想参与一个反政府嘅示威。其实佢有100万个方式去参与嘅，佢唔一定要个头喺维园出发，而且一定要行到尾俾你去坑。 但个尾要个头唔使。 系喂，咁而家建制派呢个游行搞咩咧？佢就系点半钟，点解要叫啲人入维园？佢就系想你影到幅好壮观嘅相。 计人头咯， 冚唪唥要你计晒人头啊嘛！佢就系想赢你啫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好啦。原来呢个游行咧起一步之后咧就俾人捉到，原来啲契弟就可能俾啲 block 走晒落地下。 名啊嘛，咪走咯，梗系。 系啊，咁有啲人精啲，佢就要行到龙尾咧，佢先收钱嘅，所以就迎住嗰蓝色衫嗰三条肥仔咧，就话上个仓度搬货。星期日啊，中环有个仓搬货咯，咁样死讲， 都话仓务真系笑咗咯。 孙子喺上面9个钟嗰度。 唔系啊，佢已经好有急才噶啦。佢翻工嘅地方喺上面一定有倉噶嘛？ 哥，你認唔認得咩 building 嚟啊？ 但系 中 环啲好核心， 啲 好核心嗰啲，系啊系啊系啊，嗰度有个仓啫， 我唔知系咩仓， 老板真系 上面有好多，上面好多医生， 迷你仓， 上面好多医生啊真， 哇，嗰度摆迷你仓都讲笑真系， 咁你一啲人攞咗钱点咗名就捐落地窿就散啦。一啲人就要行到最尾啦，咁但系问题都系门庭疏落，咁行一阵就系嘛，大家摇鞋起就走晒。咁你除咗个勾襟系叫拨起咗一道火，真系七一有行过出嚟嘅人，你见到琴日咁嘅环境，咁啊金英就好大声讲啦，泛民应该短期之内组织一场百万嘅游行。咁其实我觉得，喂呢、這个方法个风险太大啦。如果你冇一百万咁，你咪认输先。 咪攞样衰嘅呢啲。 咁当然你话喂，有时啲嘢唔系计赢输，咁啊好啊，即系咁你啊叫阿孔令如吹下鸡啦，即系我唔知有几多个人。咁但系 呢个你同阿土讲嘅应该。 你关我咩事？你冇将我拉 去。同空姐讲。 哇！抽水。 我哋唔敢应啊嗱， 喂你四面树敌啊喂， 我哋唔敢应啊，我哋认为一件事系即系炒花生嘅吓嘅材料嚟嘅系嘛， 四面 树 敌， 我都唔信嘅， 四面树敌， 呢个已经超出咗我信唔信嘅关系，即系我就嗰单嘢系炒花生 嘅，我唔信噶，不过咁， 一早知啦， 喂，咁你唔游行？系嘛，喂，咁你 爆越多 游行，你要搞到香港市民系嘛分裂。咁我唔知下一步香港市民可以做啲咩，即係如果好坦白讲，下年泛民就七一又游行啦，咁一个唔觉意建制派六月七月二， 哇諗太远咯，你元旦都有游行嘅泛民， 搞啲新啲㗎啦， 咁快已经諗到下年七一， 杜海泳嗰边， 杜海泳， 咁不如我哋 即係集体跳海， 不如我哋派交合去举办一个杜海泳，系嘛，我哋睇下你点样着 bikini， 我唔识游， 你第一 个 都搞佢啊， 我俾个水泡你 啊， 我俾两个水泡你， 唔使我自己本身已经有。 嗰个水泡住嘅人唔甩得嘅添系嘛？你咁得戚啊！转头翻嚟我就问你十流四方嘅嘢吓，我有两个添啊！转头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甩骨饭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我想除衫。 我唔知呢个有冇出到街。我相信，系有。 郑雨 想，你唔觉得似咩？你唔觉得？ 我哋可以继续讲，我哋可以继续讲嘅。 你唔觉得有一种超越咗 男人同男人之间 嘅一种嘅关系咧， 系咪开咗麦噶？ 系啊， 系啊，咁系咯， 唔紧要，我可以继续讲噶。 即系点？ 我觉得郑雨盛系可以爱上噶。 唔系啊，我冇话系嗰种。 我当然知唔系嗰种啦，但系 神交，你觉得系好爱咩？ 我唔知你有冇听我同 Anthony 访问郑雨盛嗰集？ 系，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诚实嘅人嚟嘅。即当然你会知佢背后有啲嘢佢唔方便讲得咁清楚，但係你係从来冇一刻怀疑过呢条友究竟係钟慧间囉。 嗯。 即佢可能有啲嘢。 好坦白嘅。 係啦。即佢有啲嘢摆明话俾你听，屌你民主党13票喺里面，我点搞佢啫。 咁就话人力好烦嘅啲人，即咁就冇。 咁唔係今日嚟啲人係反啊！ 你啲人反呢个唔係秘密嚟喎， 呢个唔係秘密，大佬。即你要。喂，咁当你 咁又同我又系咁讲啫嘛。 咁你当你喺一个咁嘅所谓叫真普联里面，系咪坐住几个三山五岳嘅人，又坐住啲假嘅民主派，又坐住啲坚定不移嘅民主派，跟住又坐住啲骑墙派。嗱，我唔开名啊，你唔好乱咁搞我。咁、那个问题有几班人根本就夹唔埋嘅。你夹硬要开呢咁嘅会，你系咪拦咗阿善医？你话如果系 no 都系善医嘅话， 喂，咁鄭雨石更加係一個善醫。 點樣 ？No 係善哦， 善醫嘅 on steroid。 佢直頭係李思琪， 直頭係你係李思琪。 唔得，我將兩個樣合埋之後，我有啲瞓唔著。 咁喂，大佬呢份工作真係好難做，同埋你要諗下真普聯裏面坐住十幾隻白鴿，你係完全唔 override 嗰班人， 冇咁多啊， 兩三隻啫嘛。 唔係，應該係講緊白鴿加埋嗰啲咩工黨成， 白鴿相關人士 係啦。喂，咁你根本唔可能 override 咗嗰半人嘅意見噶嘛？咁你 omit 咗一即係真普聯裏面一半人，係咪等於你咩雞飯啊人力啊長毛啊咁等於真普聯咧？咁喂，鄭雨石工作唔係做咁嘢， 真 係好慘啊，大佬！ 成日都講， 即係所以你話 做啊咁樣咯。 即係所以你話公事上會唔會有時同意咗鄭雨石咁？我真系亲眼见到佢嘅时候， 未止爱上嘅。 你会觉得佢真系好含住包噶，咁我可以点啊？少奶咁你点啫？ 老爷， 老爷，我可以点啊？ 我唔试，唔想咁噶。 系嘛？咁 都入柴房啦，都已经 系。 咁唔紧要啊，啲白鸽 交家啦， 啲白鸽飞走咗啦，一天都讲晒咯，好嘢，系嘛？ 跟住跌啲羽毛落嚟两天， 系嘛？你讲得咁口响啊？你礼拜六有冇睇报纸啊？ 都有啦，睇咩律师会 吓？ 点 律师会唔系律师会啊？ 其 实 我真系冇乜理其他啲 news。 你 讲 咩？ 你讲。 我讲明报咯。 明报乜嘢啊？ 明报有我样嘅明报嗰日。 明报嗰日有你噶，死啦！突然间揿走咗嗰页先。 你讲啦， 唔系我要。 你系我老细闹咗啦，咩都要攞本 notebook 出嚟咧，死紧。 唔一定要攞，一定。 你个脑唔系我嚟记嘢噶，乜都要睇翻本 notebook 咁样。 哇，好 hard 啊！ 因为如果我唔讲嘅话，我 佢话训练嚟噶， 训练乜嘢？ 即技术咯， 训练 即系啲嘢系随时喺个脑嗰度咯。 佢话训练你俾人闹添， 我要睇下刘慧卿讲嗰句系咩嘢啊嘛，我唔可以 call 错一只字噶嘛。原来佢讲咗张晓明惊讶民主党支持人大决定，啊呢句说话真系犀利啦。 Elaborate 你点样解读 啊？ 基本上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就讲中联办张晓明得悉该党支持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有关政改的决定的时候抌到愕然，证明当面沟通相当重要。即是话说呢，刘慧卿见完张晓明和林郑月娥之后，他就发觉原来沟通是相当重要的。 沟通是重要的。 当面。 是啊，林郑是笑到四万咁嘅口，我话好。 哇，嗰张咁嘅相真系衰到咧。 睇下啲新闻添。 系嘛？原来刘慧卿表示咧，嗰日见到张晓明嘅时候，提出民主党同意政改要达到三符合，即系符合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以及国际公约。佢指出张晓明听到民主党同意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会决定嘅时候啊，感到愕然。阿张晓明啊，仲话你哋咁谂嘅咩？村民就唔知系咪咁谂。原来咧，张晓明就系咁谂啦，所以佢认为沟通就好紧要嘅，所以咧佢否定咧同大陆官员见到系训话而系对话，咁啊真系老实讲，我话真系唔知你同阿四方主席有几咁熟，但系我真系每一次听到佢喺新闻讲嘢嘅时候咧，都语不惊人死不休嘅，佢通常讲就凶狠，做就 冇。佢最有趣嘅地方系一方面佢啲嘢同张晓明都感到惊讶啦，吓，即系条拉系相似到。一方面佢又好坚定喎，我哋就占领中环会符合国际标准，即係就可以咁讲喎。 你有白鸽有 咩，佢咪有啲分裂成为两个长方形。 你係白鸽合二号啊。一个正方形分开咗两个长 方形。 咁 唔係 两个三角形。 啱。 可以两个三角形㗎喎。 係啊，三角形都啱嘅，係啊係啊。 唔係，其实我真係冇乜。我今日是代表个人立场， 系 啊，好 系， 我真系唔知道阿姐谂咩嘅。 简单啲嚟讲， 你有冇开会讲过？不如我问下，简单啲，我盘问下你先。 开咩会啊？ 有冇开个中常委？ 我都唔系中常委。咁有嘅，有嘅，有嘅，有嘅。嗱，我都系听。 知唔知有冇开？ 有，我同阿 Jeffrey 话有。 系哦。 嗱 Jeffrey 嗱 ，he 一声嚟呢啲， 佢惊啦， 我 惊 佢 唔系，佢讲晒粗口， 佢惊你摆佢上台啊！ 唔系，我同佢观感其实由始至终都系差唔多嘅。 唔系有啲嘢咧，其实我 系 好 唔系，即系我都觉得系沟通系紧要嘅。唔得，大佬，即系我唔知你哋点谂啦，即系唔得等佢落咗闸先至再倾咩？ 嗱，我就正想就呢一点咧， 住个闸 系啦，我就正想就呢一点咧， 我 就想问下 last resort 咁啊，做到你法律都系啦， 有得倾咁先。 吓，即系如果你入到去，入到去瞓我话嘅，我咪走咯。 嗯，好啦，我系想问清楚一样嘢，如果我咁讲呢句 statement， 你同唔同意？ 唔同意。 香港而家唔系，我都未讲。 我知道你撒拉又阴我嘅， 系咩？ 正人 讲啦，讲啦， 听清楚问题先。 嗱，我觉得香港而家有三种人，一种人咧， 男人、女人同埋变性人。 我教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你继续啊！一种人就系咧，阿Sir阿爷讲乜咧，佢都话系嘅。阿爷无论话男人系女人，指鹿为马，白马系黑色，都系话啱噶啦。系嗰种人冇原则嘅，嗰种系第一种人。 系 第二种人咧，佢就 partially 相信北京，佢相信北京咧喺某种情况之下咧系会同泛民磋商，同埋同泛民让步嘅。呢种系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咧 就叫完全唔信， 就叫完全唔信噶啦。即系佢觉得同共产党沟通 系多余。第三种人咁点咧？咁就坐喺度等。 你听我讲埋先。 等呢个普选屙落嚟。 得，冇问题。我又讲啦，如果你话第三种人系咩人，你就好似你对面呢位四眼仔个政党咁样，系嘛？人力就系呢种人。 我系个人立场，以个人身份。 我佢有以个人身份， 全部都系个人身份啊。OK。 嗱，咁我相信，咁我相信啊，霍壮咧就会系完全否定北京，完全唔相信北京嗰种人，系咪啊？ 系， 咁所以你会支持人力用一切可行嘅办法， 抗争嘅办法争取民主。 即系， 如果 即系用尽所有可以抗争方法咯。 啱、欸，我觉得已经答得好 precise 咯。 除咗沟通， 除咗投降， 咁沟唔沟啊？ 你唔信佢做咩手 沟 啫？ 受唔受沟先，大壮？ 沟咪有机会受投降？ 唔受，你都唔信佢做咩手沟啫？ 咁点啊？咁点样嚟呢个普选啊？ 屈佢咯， 点屈啊？ 点屈？ 要佢屈服？ 切 咁屈？ 点？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咁所以人力就系好鲜明啦，系嘛？又或者社民连都系啦，根本打从心底里就根本唔信北京嘅。 系、啊。 所以我哋希望要喺香港嘅政局里边施加某程度上面压力，令到北京知道屈服，又或者同泛民沟通咧。 大佬占中都已经好大压力噶咯，佢都系唔屈啦。 系啦。咁我想问下，你觉得民主党系咪第二类人咧？ 开始占， 咪就系拉屎嗰度枪你，如果唔删埋嘅，咁咪占咯，咪咩咯，上街咯。 即系你觉得系都系 partially 信中央政府， 系剩翻好少 percent 嘅啫，我相信。我就俾埋拉屎机会你，礼拜下个礼拜。 即系好似黄碧云话，真系忍多佢两年，我就忍多佢两个礼拜。 咁我都好难讲话，我系 100% 觉得冇得倾嘅，但系我会觉得99.99999999999999个冇得倾嗰种咯。 系咯，唔系即系咪会闹啊闹佢哋咯？ 今日晏昼有算突发咧，就人大常委会咧又定咗喺本会定咗本月嘅25至30日举行。咁就如无意外， 九月头就知啦嘛。 即系喺阿霍壮结婚前后咁上下 咧，系都要 即系嗰度死线就会落嚟啦。 系啦，就个集听落唔落嘛？ 咁系咪真系民主党会相信就系话北京会喺呢个时候听完你班人讲陈词之后？佢就會即刻會發覺良心發現，俾一個真正嘅選擇香港人 咧。咪講咗話冇咯，咪得翻一個窗罅啫嘛。而家見埋你呢次冇啊。 咁但 係 你而家阿姐要同人溝通喎。 阿姐 去 旅行嘅啫 嘛。嚇、啊！上個禮拜5000同人溝通完喎。 北京。 同埋而家就係講緊，佢係而家係準備揾。 嗱，我唔知，總之我就覺得即係見埋今次，即係大家都唔好再見啦。 大家有冇再見啊？即係分手咁。 即係分手啦。 即係最後。 最后遗言， 最后、哦、 你听下听唔听？ 分手 系啦，听下听唔听就算啦。 嗱，咁我又问一个假设性嘅问题， 收咩啦？ 呢个好好玩噶。假设性嘅问题，而家突然间咧有只叫做鹌鹑党，鹌鹑党嘅主席咧原来就系尤月华。 系 咁，你会觉得呢个鹌鹑党咧系应该系揣摩到，唔系系揣摩到北京嘅意思，同北京去继续磋商啊？即系佢都认为选民系希望鹌鹑党系应该同北京沟通嘅，定还是你觉得领导个社会运动要起嚟反抗咧？ 我唔知道你问乜， 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白，好坦白，可唔可以嚟一次？ 我又简， 系你太假设啦，你摆翻落翻现实啦，其实。根本就真係 好啦，我 唔係你睇翻佢哋都係 50% 嘅啦。 我你有問題，我有 好啦啦啦。哎呀，你係有趣，你先問啊！話你聽，我真係玩手袋走。 我又嚟阿姐化， 你都唔有趣嗰啲嘢。 即係我話，如果白鴿黨而家俾你揸裝，你覺得而家如果你係白鴿黨主席嘅話咧？ 哇 系啦，如果你系白鸽党主席嘅话咧，你到底应该系顺从啲选民同北京沟通啊，定还是你觉得领导啲选民去起来抗争？两条路，你领导个政党， 见埋今次就抗争咯， 见埋今次就抗争，你都讲得好死喎。 死个啦， 因为我都觉得 last chance 咯， 系咪啊？ 喂，你九月一号都落方案啦，落闸啦、嗯。如果你 50% 咁点啊？仲喺度同佢。 因为据说咧， 佢真系如果有少少诚意就继续讲。如果佢系50%， 咁系咪要阿张晓明准备咗烛光晚餐，同阿姐要锯一锯扒嗰啲先叫有诚意？而家已经开心见成同阿林郑坐喺度排排坐喺度四万咁口同你影相， 但系嘥气啦！你一定翻嚟嗰系50%啦，占硬啦，大家准备 get ready 啦。 呢个时候就梗系有人叫我问你嘅，到底我哋唔系嗰啲后话。我哋唔系不嬲讲公民提名咁嘢咧，点解你讲紧呢个选举门槛咧？ 咩啊？ 即系点啊？ 你而家讲紧选举门槛系50%啊嘛？ 系啊， 即系如果系49%，你觉得就收到火啦？ 唔系，佢冇咁讲。嗱、 啊、 ，to be fair 啲。 哇！原来福大壮， 今次我揽你， 原来我都可以准备一份白鸽党入党方俾你。 我嚟揽我， 哇、啊！你真系好嘢， 死亡之吻。 估唔到原来我一个人喺度问啊 ，Henry 会问嘅问题。系嘛 ？Henry 都会听呢个节目噶，你知唔知啊？佢久唔久就问一个好一个半个好犀利嘅嘢。 我真系班主任，我后屘先 差老远。 唔系，我以为我教佢英文，原来我真系 exactly 系班主任。 哦， 好嘅。 忽然间， 如果 Henry 喺度咧，就 唔系因为我同，因为佢另外有个同学啱啱前日请我打边炉，我就喂，其实 Henry 系咪你个班噶咁样？ 跟住就 系哦， 系。 系我班嘅，我以为系隔篱班，隔篱班我就即系教英文，呢班就真系班主任兼夹教英文。 哦， 好，继续，唔好讲啦， 你 提 系啦，梗系有啲 fans 啊，叫我问下你，喂，到底咧，其实民主党唔系坚持紧三鬼方案，咁突然间已经搞咗个提名委员会，跟住又要， 唔系你就三鬼啊嘛。 点 三鬼咪就 系四十九啫？ 咩唔系三？唔系咩三？ 我哋唔系已经 不可嘛？提名委员会啊嘛，都收物。如果一个民， 喂，等阵先，你而家问紧佢定问紧民主党？ 系咯， 好混乱，我都觉得听到好混乱。 唔问紧佢咯， 问佢， 唔问佢系啊。 但系 你系新普联都系三个是但缺一，唔系即系唔系缺一不可嘛？咁如果佢系一个有民带民主性好强嘅， 而家人哋落闸就唔系落喺嗰度所谓叫提名委员会嘅组成嘅组成到嘛？而家人落闸系落咗喺冇公民提名嗰度嘛？咁呢三样方案佢落闸落咗喺公民提名，你应该争取佢落咗闸嗰样嘢，你就唔系 other 定？ 但系呢个系你新普联要求嗰三鬼嘛？是但一鬼嘛？ 咁即系三样嘢，你又净系讨论嗰个提名门槛啫，你又唔会提名个公，即系你又唔会争取公民提名。 喂，咁你有公民提名，梗系真系 very good 啦。你谂下，你用下你个谂下有冇先啦。呢、這个 即系如果你哋觉得 死记嚟噶，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系就 very good 咯，我就只可以咁讲。 即系如果冇，你就即系。 但系我真系我其实系醒咯，其实 你系醒， 即系所以我系争取支持，但系冇办法。 啊、 我都喊一声啊！冇办法，倒抽一十口凉气。 咁啊，费事追 问。唔系，我人力咧，未讲完喎。 又关历史？ 你立场咩、 啊？你立场 咩立场啊？ 其实我先追问佢咧，其实已经讲咗好多 啊嘛。你拣三， 佢已经讲咗好多唔讲得嘅嘢出嚟噶啦。 爷爷， 阿 B 哥喺呢个此时此刻， 我又嚟呢样一卡嘢。 系啦，嗱， 呢个卡嘢， 点解系呢一个蛋糕咧？一拉开嚟咧，你就会知道噶啦。 系咩嚟噶？ 呢个台有咩 讲？呢个台有咩 讲？上张 Lucky 生嘅就系咁嘅。 哦，芒果蛋糕 唔系，呢个系一个仲特别过芒果嘅芒果蛋糕。 仲特 嗱，咁点解咧？原 咩事？ 呢个礼拜咧就系阿 Tony 同埋阿 Donna 生日，唔系阿 Johnny 同埋 Johnny 同埋 Tony 定系同埋咩嗱？ 系啦。咁所以咧，我特别准备咗个咧，影相会好靓嘅蛋糕。 你应该买胶蛋糕嘅， 呢个唔系胶嘅，呢个成个食得噶 胶。 咁但系呢一个蛋糕咧，就有咗我哋花生在出名会卖嘅两样。 菠萝 哦， 唔单止菠萝，系有菠萝同埋芒果嘅蛋糕，你见过未啊？系嘛？ 系 呢个菠萝芒果蛋糕， 有菠萝芒果嘅菠萝造型蛋糕， 呢个犀利啦！所以呢个我哋一定哇，点解有女嘅喂出边？ 哇！ 咦？有冇仔啊？ 唔好讲咁多， 唱山歌。唱山歌要等埋阿 B 哥一嚟先啦，系嘛？ 哇！真系咁 sweet 嘅你哋。 咦？喂，讲开你。我哋琴日做一样好有趣嘅嘢，我哋走去查下 Donna 几多岁。我哋 咪就喺度打喺 Google 打游月 呢啲咪老实实啦， 区议会选举 喂老实实啦，呢啲嘢咧即系实实查到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唱首生日歌好唔好啦？喂，嗱，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Donna 同埋呢个阿 Johnny，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 一人又大一 岁 啊！ 一人又大一 岁 啦， 系 嘛？ 冇 利 是封 啊， 但 系冇利是封。喂， 有张红纸得噶啦，喂。 不如你两个许个 老毛嚟， 不如你许个愿先啦，不如。 好， 希望可以多十个愿望。 希望多二百个愿望。 哇！你咁 贪 心， 好贪心。留翻一个俾香港，好， 我希望有真正嘅民主同埋， 留翻一个，留翻一个俾香港， 唔系啊， 香港自己去多。 如果我系你嘅话咧，如果香港冇普选，我就唔加咁样噶嘛， 咁赌， 但我 陈淑庄嗰条啦， 你应该学阿陈淑庄啊嘛， 我希望有十个愿望咯，多， 好坦白，好坦白，好贪心。 我知道庄娜愿望系咩， 系咩咧？ 咩啊？ 你又知道 身体健康咯，世界和平， 坐兄姐个位。 哇！ 呢个愿望系唔可以喺咪前讲， 但系都讲咗而家。 咁讲嘢啊？ 而家算唔算咪前？ 而家 唔系，我成日都话我哋三个开个政党噶啦，叫咩 花生党系嘛？ 系 peanut party 啊嘛。 即系净系负责喺入边食花生系嘛？跟住喺立法会度派胶。 咁我要问你啦，你 不 参选 喎，系三不正策啊？ 唔系，咁我哋到底系一条名单系净系选一个区啊，定还是系即系五区选？ 我哋三 个 一齐 不参选， 一齐选超级咪得咯？ 好嘢！哇哇，全靠你啦！我唔知拉咗几多票翻嚟。 超级立法会话算， 系咯呢啲 全球， 你系咪搵人吹蜡烛先啊？ 求市民提名，喂，吹蜡烛系吹， 哎呀，你哋好同，你哋好同心协力啊，阴公， 真系好夹嘅我哋， 真系好夹嘅你哋。 我冇啦，啲咩人话我扮假发 啦？嗱，谂咩几分钟咧？ 喺俾人老屈我假发，你又俾人话人力化 咯？系人力咯，系叫我入人力咯。 嗱，咁啊老 加埋随意啊， 即系头先诶嗰。过去嗰十五分钟咧，我就已经套咗游月华咧好多佢唔讲得 包个人嘢， 包个人嘅 游月华包个人的秘密。 你重新听一次咧，你就会知佢讲咗好多咧喺白鸽党里边唔应该讲嘅嘢，又或者喺一个争取民主路上面唔敢讲嘅嘢，系嘛？咁所以大家咧， 公民提名 系可以听翻之前嗰十五分钟，可以细心啲听得出究竟佢有啲咩可以俾阿姐问嘅。不过咧呢、這个唔紧要。 咩？我会照废咩？又 我谂你会俾人照废啦。 哦、，sorry。 阿何俊仁会照你废嘅？ 唔会噶，唔会噶。 系咩？ 其实冇人照我废噶，老实实。 个个都怕你系嘛？ 唔系冇人听。 你呢个节目有几人听咩？呢个台， 其实我哋 OK 噶，唔系收听。但我知道我愿望系搏机会 飞顶爆灯系嘛？ 系啊，飞顶爆灯再上一层楼。 咁啊，仲有临尾几分钟啦。 嚟讲下你啦，生日 礼哥同你讲生日快乐。边个 嚟噶？ 黎哥啊， 边 个 黎哥？ 人哋嘅义工， 黎哥， 你 好伤心佢。 哦哦哦哦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 我突然间打私益添，好啊。 你仲有成四分几钟，不如讲下你啲嘢啊。 系啦，喂， 你 我哋除咗讲你啲嘢， 嗱，其实咧，即系呢啲同政治冇关。琴晚我三点几见到你话瞓唔着，见到你个 Facebook post， 系咯，做咩 唔？咁我相信呢排个好大嘅压力啦。 即系有啲压力系无形噶。即系唔系话，哎，我听日要考试，我哋今日啊好大压力啦，瞓唔着啦。咁嗰啲环境咧，我可以食安眠药帮自己啦，系咪？咁但系有啲压力咧系 好有型嘅， 无形噶。我都话咯，你如果系啲有型压力，就系话，喂，我听日十一点钟要做啲咩嘢？嗰样嘢系好大件事，或者好紧张，或者好认真咁去做嘅。咁嗰样嘢未嚟，我咪压力大咯。咁但系基本上过咗嗰十一点之后咧，基本上我就冇压力噶啦嘛。咁但系而家就系你会觉得嗰种压力就系话啊，临瞓前就有，瞓醒之后又有 赶 deadline 嘅压力咯，即系知道 deadline 就 我都唔知点样赶唔赶 deadline 法。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咁当然有人系好点讲啊，叫好有心咁问候我啦，究竟我发生咩事啦？咁啊，当然我讲嗰啲嘢出嚟就政治唔正确啦。你知道啊，即系基本上我 Facebook 就有个主篇嘅， 嗯。 我主編就成日久唔久都會 Facebook 有主編，即係會忽然間幫你 set 嗰啲 status。 你問下 B 哥咪知咯。 你個性取向嗰度幫你轉做男人。 唔係，你問下 B 哥咪知咯。 咁慘㗎 啦！阿 B 哥今日喺度回咗一個 post， 跟住阿小編就走出嚟就係話：我咧原來10月11日咧，原來我就唔得閒嘅。咁我就已經 嗰個唔係你嚟㗎。 嚟噶？唔系你嚟噶？ 哦，你话咩生日嘛？有人 咁就避唔得闲咗啦， 避唔得，哇！几劲喎呢个，好爆你咯。 唔系咁， 点啊？ 喂，你点保护香港人嘅自由啊？你连自己自由都， 你连捍卫自己自由都系咯，捍卫 系咯？你呢啲咁样嘅， 抵你输啦！上次 你啲投降 派，乜抵你输得咁劲？ 学俾人搞抗争啊！系咪咁讲？ 如果唔系你排第三都入到啊！话你听，上次 唔系 你呢啲系攞嚟笑苏豪嘅，而家笑你咯。 点啊？成日倒抽七口凉气你噶嘛？ 唔知啊，即系老实讲，我就即系尽量希望就系话阿 Johnny 结婚嗰日就即系我可以感受一下多啲嗰种喜悦嘅气氛，系嘛？感受到之后就第时自己就唔惊啦。 其实我都好大压力。 呢排咧，即系我又唔知应该咁攞嚟对比，但我净系谂到呢个比喻啫。我发觉咧，我个 Facebook 里面有个朋友咧，成日会即系搵到嗰啲阿尔盖达嗰啲恐怖组织咧，唔系阿尔盖达啦，系净系搵即系喺加沙嗰度咧，搵啲人嚟处决嗰啲 footage。其实你哋两个咧，而家就喺度用部手机嚟影紧个波罗摩诃达， 即系你讲紧你俾人处决， 我就讲紧我俾人处决， 我哋就喺度影紧， 你就喺度影个蛋糕咁样，即系算点啫？你哋 花生台冇画面啊嘛，咁啊要影个蛋糕俾人睇 即系其实嗰段片就喺度讲紧一个一个俾人送去刑场嘅时候，嗰条友啊已经知道自己将会被人处决，将会被人处死噶啦。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人哋揾支枪督住你落车，你都系要落车；人哋揾支枪督住你行，你都系要去行。个问题就系话，当你行行下嗰段路里边讲啲咩嘅咧？我又觉得嗰班人好平静噶，嗰班人就唔会话阿拉阿拉阿拉，或者系话阿拉真主系咩上身啊？你哋要落地狱，唔系讲嗰啲嘢嘅，佢哋好平静噶。一车可能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佢哋排排队咧就会行到去刑场身边噶啦。咁你行到去刑场身边，嗰啲人叫佢跪低咧，亦都咧完全就唔会有任何反抗噶。我成日谂，咁你揸枪就可能十个八个，有个人可能揸 cam 拍嘢添。你哋三个人群起而攻之，系咪起身反抗？咁可能有一个半个走咗出佢嘅魔掌，都叫做系一件功德啊，系咪？咁啊唔系嘅，咁你个个人就系、是、啊，俾人指下支枪，咁你又要瞓低啊？咁二三十个人排喺地度。咁嗰啲殺手咧，嗰啲行刑咧，就揾啲槍走埋指住，就砰砰砰砰砰呢啲槍角。 我覺得你要睇精神科， 你要睇得 睇到咁灰啫。 你其實係咪因為睇得呢啲嘢多啊？我想講， 咪咯，睇到自己要代入。 其實係同你一件事冇關， 咪咯。 因為你只係睇得啲嘢太多，所以有啲精神錯亂， 即 係唔係精神錯亂，即係情緒低落咯，應該咁講。 嗰啲条嘢食唔食得噶？ 食得噶，成嚿食得噶。 sorry 啊， 我唔系准备答你嗰啲嘢食唔食得。 唔系，我想分散你注意。 唔系啊， 你冇咁灰。 我唔系好灰， 我又唔系对个即系嗱，我又唔系对个人灰，我又唔系对一件事灰，但系我就即系好似啲人咧， 系对对鞋灰。 呢个系 所以 系。 呢个系今日派最 矮 嘅教，好嘢， 派教，终极派教。 即系等于有啲人咧做嘢之后咧，就买一只降捞，系嘛，买只潜水嘅捞力士。咁但系嗰啲人通常买完呢只潜水捞力士之后咧，就好似顿失咗人生嘅方向咁。 咁你失咗方向， 买标就好容易啊。咁我买完只捞力士，下一只咪买只光斯丹顿咯。 咁我俾个目标你， 点解？ 搬六光斯，唔知唔 六，俾个目标你咯。 我仲要俾人掟个屎坑添。 嗰个系电话。 你 set 下一个目标。有啲私语咯，有啲私语。 生日各位， 所以我知佢嘅，所以我知佢生日愿望乜嘢，话俾你听啊！ 第一部 iPhone 咩嚟噶？边个掟你部嘢落屎坑啊？ 唔好讲，唉，唔好讲嗰啲人，系嘛？咁啊，嗱，希望尽量啊，真系坚嘅，即系尽量真系有听呢个节目嘅，又或者同我 Facebook 系朋友嘅，又或者唔系同我朋友都好啦。你喺 Facebook 突然间会 at 我嘅，你喺 Facebook 度。俾我啲鼓励同埋加冕嘅说话，即系我会好掌心 啊 ！RIP 啊嘛， 霍家子， 你想要香啊，定系元宝蜡烛啊？ 系 咩啊？我系有叫你啲好朋友，即系例如索罗 B、Tony Choi 嗰啲去安慰你啊。跟住两个，佢哋喺度送你上路， 系咯？ 呢啲咪兄弟咯？ 即系烧鸡同埋 呢啲咪兄弟咯？你索罗 B 乜捻嘢人嚟？我唔系讲。 我朋友啦，呢啲，唉，算罢啦。 咁啦，希望大家送我上路嘅时候都饮多杯，系嘛？大家开开心心，系嘛？下礼拜再见啦。 切波难攻， 系啊， 切波难 攻。我下拜要请假咯。 切波难攻， 系咩？ 系咯。 咁啱啱我要请假，你使唔使请假？ 哦， 我飞咗啦。 我正日，我下个礼拜一生日，你想我生日做 live 啊？ 好嘢，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唔知有冇人做啦，密切留意啊！ 系腰斩，节目腰斩，由于节目调动关系，下个礼拜将会被腰斩。 我系自拍， 同埋由于个节目透过于吹水嘅关系。 我自 拍，我自拍， 叻啦 ，OK OK， 啊，礼拜再见啦，有幸嘅话，拜拜， 拜拜， 拜。